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站在就像我的爱。请你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。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家常情长，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。请你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。 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，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。听这里也只累了，等等，他做了他觉得对选择，我只要祝福他真的对了。爱不到我却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。他真幸福，幸福的真残忍，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。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，从他们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 今天是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人民网消息，据环保部消息，今日至6月1日，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一般，大部地区以良质轻度污染为主，西北华北地区受沙尘和臭氧污染影响，可能出现中度或以上污染。质检总局近日公布2016年进口消费品缺陷召回情况，在全年召回的114万件消费品中，儿童用品数量占到一半以上。国

发如水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骂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忘了一整夜，因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穿过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穿过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We'll be right back.

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，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都把它上演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春天。 Thank you. 悄悄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见含泪傲立雪一座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了素来不忍无悔，此情 此情 长留 长留， 情坚 Le ciel obscur,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,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'il a vécu seul, l'amour est parti,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'ai vu, c'est trop long, c'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. 心又开始疼我，爱很远了，很久没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。你听见我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谁说的人非人，快乐不可，好想快乐有个人选择，是谁的谁是我的，你听听我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你听听我在唱歌，温柔的，疯狂的，悲伤越来越深刻，怎样才能够让他懂我。 静静地看清楚，爱你那是泪，爱是热的泪很难流。 渐渐变得生疏。